你们都别吵了啊！你们再这样吵下去，影响邻居们休息。你们可以去法院的民事厅，彭婶的门严死了朱家的狗，这算是过失侵权。 啥？什么？你说这叫过失侵权？ 对， 好，好，你盯着。 咋的？ 嗯，我也侵去你的权。 你敢？哎哎哎，你拿大棒子干啥呀？ 你就盯着吧， 你干啥？ 嗯，哎，这怎么回事啊？ 没事 啊，停水了， 停水了，停水了， 怎么做饭啊？这个 谁呀？ 哎呀，哎，这怎么停水了啊？ 是啊， 朱阿姨，这事儿啊，您做的可就不对了。整个楼的水闸都在您家里，您这么一关，这大伙儿 怎么办？我就让大伙儿恨恨这个臭牛秧歌精，哼，臭。 彭阿姨， 嗯，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打住！你这主任呢，越管越乱。 哎，给水啊！ 哎，给水啊，给啊， 得给水啊！ 我说这做饭的钟点儿都站在这儿干嘛呀？啊！ 孟奶奶， 哎， 孟奶奶， 哎， 我们罗密欧让他给杀了。哎， 昨儿我还看见呢，他和老张家那条古兰丹木摔跤呢。嗯，你这狗厚道啊。 嗯， 那古兰丹木啊，咬了他尾巴他都不挠。 嗯， 我就说嘛，这真是啊，谁的东西啊，就随谁的品性。 可不， 嗯， 孟奶奶， 哎， 您算是说到点子上了。 他朱婶儿，你说你这么疼他，能让他死了还挨骂吗？ 那不行。 啊， 那可是不行。 是，我可舍不得让他挨骂。 对， 孟奶奶， 哎， 我们这狗大小狗崽那会儿他就跟我作伴儿。 我知道 他就跟我亲呢。 哎，他朱婶啊，这个远亲呐、啊、不如近邻。 嗯， 这近邻他再生分，哎，也得强过那不会说话的狗吧。 嗯嗯， 是不是、 嗯、 啊、嗯、你忘了上回你们家小梅出阁，人家彭婶张着这捡红喜字儿，把右手啊磨出了蒜头大的那么个血泡啊，忘了啊？ 孟奶奶， 哎， 我这心里头记着呢。 啊、哦、嗯，那这回这是、嗯， 这是犯糊涂的岁数。我开。 好， 好。 水龙头都关了吗？哎，水可来了啊，小心留一屋。 哦， 都回吧， 水龙头关了、啊、 都回吧。 啊， 来了啊。 哎， 把水龙头关严了啊！ 哎， 您可给我解了围了。 嘿、哎，橙子，咱这居委会呀、啊，是三分靠热情，七分靠人情。 嗯， 得想法子把这人心呢、啊，嗯，给它黏糊起来啊。 嗯，原来呀、啊，我觉得上法院解决这些纠纷是最公正、最简单的办法。可是现在， 橙子，不是孟奶奶不服气法律，可你琢磨过这个理儿吗？咱国家这么大，人又那么密，是点芝麻小事都往上推，还不得累死咱国家这头牛啊。啊， 哎，孟奶奶， 嗯， 您说的这可是大道理啊，这叫节约司法成本、 啊、 提高行政效率。 啊，我说这个了。 嗯， 嘿，反正啊，有些事儿咱得揽下，就图个社会安定、百姓满意呀、啊。得了，橙子，快回家吧。啊， 哎，好。 嗯。哎呦喂、哎！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啊，咱们找一个有意思一点的哈。嗯，这个比较初步，你看、 嗯、 左边这个点两下， 点两。 哎，您听。 哎呦，这电脑笑的还真脆声。哦，这就安好了。 好了，孟奶奶。 嗯嗯， 有了它呀，您那几柜子秘密档案就全都可以输进去了。